指尖上的风。 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今夜有戏，我是你们的主播彭宇。 我是陆荣，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讲到两个综艺节目，一个奔跑吧兄弟，还有奇葩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那其实我呢算是奔跑吧兄弟的一个铁杆粉丝了，就是我每看他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多人都会拿奔跑吧兄弟还有极限挑战做这个比较，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奔跑吧兄弟更热闹一些，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 对啊，有。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跑男的时候应该是在高三的时候，感觉每一期的跑男就是那段时间的一个良药啊。 真的是，真的是 伴我度过了整个高三。 第一季我还真是记不清了，就是我感觉好像就每一季里面的每个成员的性格都特别鲜明。比如说你看第五季里面，就首先我们一能想到的，一说谁撕名牌最厉害，那肯定先想到就是李晨，对不对？李晨那个身体结实又壮，大家肯定想到每次要是能把这个大黑牛给撕了，那自己心里小喜悦小自豪，对吧？ 是， 肯定是那种感觉。就除了李晨之外啊，我觉得其实超哥邓超在撕名牌方面也是不错的，他算是那种灵敏一些，然后呢这个体型又比较占优势，就是他属于这个类型。可能你要说单论这个壮的话，他没有李晨那么结实，但是也算是一个很强的劲敌。 对，他作为整个跑男队的队长也是力量的代表， 号称是跑男爸爸。对 对， 每期看他温暖了所有人，每次来一个姑娘之后就贼开心那种。 说起新一季的跑男，我们知道最让人关注的应该是鹿晗和迪丽热巴这一个 CP 组合。 对对对， 我个人是 不停的给我们 对 温暖我们这些。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组 CP 的。我记得有一期里面，应该是第四期，就是有很多女神加盟的那一期。 哦哦哦， 对， 然后阿萨他们一块儿加盟的那一期。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期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做一个那个关于新店的那个。 对对 对, 对，那一期感觉他们俩的捧 CP 那个热度非常的强。 嗯，对，看着好像是他们较量了两个回合嘛。 对， 第一轮的时候，然后鹿晗是完败。 对， 按照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完败。然后之后的时候是打平了，好像是。 嗯。 打平了之后，决胜局的时候，鹿晗好像是赢了。对。 嗯。那么对于里面的其他的成员的话，我个人是觉得陈赫他是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角色。 哇，你怎么知道？我刚要说陈赫，然后你就说到了。 我其实挺喜欢他的。 对，陈赫当时演爱情公寓是吧？ 对， 那个时候圈粉的吧。 对 对，其实陈赫号称是里面的智囊团，他不属于那种敏捷，你看体型你都看出来最胖的那种，就是里面号称是很机智的那种类型。里面有一期我记得好像是寻找魔镜那一类，就是铜镜，寻找铜镜去找凶手那一集，他跟郑恺搭档嘛，然后一起作为这个追查者，就感觉那一期里面陈赫真是把自己的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分析每个人说的话的时候，然后通过每个人说的话，他就很准确地判断出李晨的这个身份。 他的一种幽默感，有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挺高的人。 双高的人。 对。嗯，还有谁呢？ 还有谁？那就说说最特别的祖蓝，很小， 很机灵的一个 形象， 不是抢漏王吗？ 对， 真的是 捡漏王， 真的是抢漏王。 嗯，还有小猎豹，郑恺 啊，跑得快是吧？郑恺， 我们都知道跑男可以说是电视综艺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着。对于网络综艺呢，奇葩说不得不被提到，因为它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的受众还是非常广的。奇葩说呢， 身边好多朋友都看这个。 对， 其实我觉得辩论就是去考验一个人的逻辑思维吧，就是当你去回答一个问题，或者说是要去抛出一个你的观点，然后跟对方引起一个反方不同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自己逻辑方面的一个梳理。比如说你很容易你可能会想到好几个点，你会觉得啊，我在这方面能证明，我在那方面能证明，但是当你真正说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哎，中间一句什么哦巴拉 AAA， 就是很奇怪的那些连接语，然后包括你是没有条理性的组织，没有说由浅到深的去说，都会影响你辩论里边的这个给对方的这个压力，这种程度。 我看完整个第一季的奇葩说啊，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潇潇。 对对，是吧？ 他开始就是那种上了台以后只会骂人，就是特别会怼人的那种人。然后但是经过整个的一期一期的 节目之后， 节目 开始打人了。 不经过整个节目一期一期播之后，他说话越来越有逻辑了。就像你刚刚说的，辩论可能他非常需要强的逻辑，还有你的一个整个的思维。然后他也是结合自己的尖酸刻薄这一点，然后再加上强的逻辑思维，可以说是锻炼出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辩论选手。还有一个人是还有一个第二季的，应该是他是陈明，然后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人设存在着，因为他是那种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理想中的样子吧。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他说话喜欢灌鸡汤，总是一些正能量啊生活，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着，才给了我们生活下去的一些力量和方向。 对， 所以我还是也挺喜欢他的。 我觉得正能量其实很重要的，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你看很阳光，然后一直会去什么事情都鼓励着你，然后在你比如说很难受的时候能扶你一把，或者说给你一句安慰的话，其实真的不一样。我是经历过那种感觉，当自己比如说，哎呦，我这节目是变成深夜型情感话题，对，就是也不是，就也不是特别深刻，就是比如说当自己确实是有些不开心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小问题、小挫折的时候，可能只是别人的简单的一句，就是说一说你的一些其他地方做的还是不错的时候，你就会心里觉得很温暖，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是需要对方去捧你啊，或者对方去敷衍你一类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可能。真的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我觉得算是一种鼓励吧，然后和一种支持什么的，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很开心的。 啊，我们都知道彭宇啊是咱们学校的校园歌手大赛广院之春的前十强，一定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从比赛前期的到后期到最后决赛的一些经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 其实要是分享的话还真的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完，就从简跟大家说一下吧。 嗯， 就是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啊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好去报名，是我们班同学报名的时候把我给报上了。然后当时我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方面是拒绝的，我想着我说我因为我是唱美声的嘛， 嗯， 然后如果要让我唱流行歌的话可能竞争性会非常小，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说也没有合适的歌去，所以那索性就不要去了。 嗯， 当他那个信息发的时候我就没有回，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首歌，一首西班牙语歌，算是古典吧，然后里面不能说是纯美声，但是也就是说会融入一些那样的因素，然后加上通俗相结合的这么一首歌。我当时一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特别想把它学会，我一直说这首歌我就跟你叫上劲了，然后我就开始反复的练，然后我还找了那个就是咱们学校就是专门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同学， 嗯， 给我纠这个发音嘛， 嗯， 因为有些发音毕竟听歌手唱的时候可能人家唱的也不是特别准， 嗯， 所以我就想着呢在发音上面别让别人挑出什么问题来。之后呢他又给我发了第二条信息，就是这首歌我学的差不多会了以后他又给我发了第二条信息，感动了。嗯，然后当时我一想，我说 那我索性就拿这首歌作为参赛的曲目吧。然后我就跟人家说，我说好吧，那就这首歌来吧。嗯，当时就这么上了。上了之后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其实感觉它不像说是自己平常演唱的一个舞台，可能自己在唱的过程之中呢，因为是唱美声嘛，唱歌剧一类的东西，观众都会属于一个会比较高雅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当听的那种很传统的音乐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很安静的去聆听你的唱歌。我之前习惯的是一种这样的观众，所以我当时其实上舞台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紧张。我想着我其实很害怕观众对我否定，又加上自己本身是学这个专业的，我说丢自己的人也就算了，你要说丢专业的人，我们系主任不得很难受吗？我当时其实非常忐忑，心理压力很大，真的特别大。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做好说初试百分百就过的准备，也是自己可能有一部分运气和这个正好大家喜欢这种感觉吧。对，然后当时唱完之后，后来就说过初赛了嘛。我当时看到后台帕斯卡都要给我送上来了，后来没给我送。后来我下一首主持人还问说，这个人不知道送帕斯卡吗？不知道为什么导演切了。没事，我跟导演要解释一下，导演也不要听这个录音。对，然后之后的时候我就病了，就初试过了以后我就病了，生病了。然后但是中间间隔的时间特别短呀，就间隔了四五天吧，我完全来不及再找一首歌了。就正常的中文的那种通俗歌我是不敢唱的，所以说我最后跟我专业老师商量了一下，唱啥了，说那就还唱你这个初赛这个歌。然后于是我等于我这首歌在初赛复赛我唱了两遍。因为我有个遗憾啊，就是这首歌呢它前面的部分比较它前面的部分比较长，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靠后一些了，所以说我这首歌在初试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唱到副歌，没有唱到高潮部分就被切了，所以我当时非常的难受。我一直带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首歌唱完，于是我准备在复赛中能不能把这首歌唱完。事实证明啊，我在复赛中唱到了跟这首歌一样的长度，还是被切了。这就非常的揪心了。对， 哎，那说明这首歌对于你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啊！ 真的是意义非凡。 要不要在这里重新演唱一下？ 那既然我的这个美丽的主播这么强烈的要求，虽然它并不很强烈啊，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唱一下。下面开始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长的音乐。 Bésame, bésame mucho. ¿Cómo se for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después.Bésame, bésame mucho. ¿Cómo se for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Yo tengo miedo perderte después.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l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a quedarme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真的是太棒了， 大唱完的环节。 我们刚刚听完了彭宇唱歌，真的是非常棒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大学生活里面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一些 比赛。 比赛， 对 对， 因为马上就新的学年也要开始了，然后很多师弟师妹呢都要入校，所以说就有请我们的陆荣师姐给大家介绍一下，给我们大家臭评几句啊，我们掌声欢迎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学校。给大家说一说生活方面啊，还有一些小贴士一类的。 也没有啦，我只是给一些分享吧。就是我觉得在刚入学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迷茫，虽然现在也很迷茫。 对啊，我刚想说。 但是真的是看自己的兴趣点所在，然后喜欢什么就去做，喜欢做什么事情就去努力的做。 言简意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平台， 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节目更好的建议，有什么想听的也欢迎跟我们说。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米啊，你有没有发现刚才的那首歌是你的名字里的插曲呢？ 是啊，它的名字叫做 Non-Lemonade。 听说啊，它的创作者 Red Lamp 乐队最近在上海举办演唱会，而且啊，据说演唱会还受到很多歌迷的欢迎。 其 其实啊，我就是他们的歌迷之一呢。毕竟你的名字整个原声带专辑都非常的好听。 对，我也循环了很多天啊。 说起来啊， Red Wimps 在日本摇滚乐界啊，真是一支元祖级的国民乐队，演出场场爆满，频频登上杂志封面和各类新闻呢。 对，特别是主唱野田洋次郎，虽然年纪尚轻啊，但是已经是配乐大师了。 是的，野田洋次郎的音乐还是很有特点的，他的音乐里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别致的遣词和鬼才般的声音表现，比如《前前前世》中展现出的急走感和气势，就非常适合三叶和龙互换身体时针锋相对的场景。 哎，你知道吗？据说呀，本来龙和三叶互相写笨蛋的那个桥段，是新海诚听了这首歌之后才加进去的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这首《前前前世》吧。 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出か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ちびちびになったって、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むしろゼロ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 说起电影配乐啊，我感觉还必须提到一个人呢。小敏，你知道我要说谁吗？ 应该是宫崎骏的御用配乐大师久石让吧。 确实，久石让是真的承包了我们的童年啊。从《风之谷》到《哈尔的移动城堡》，每一首配乐都是恰到好处。也因为久石让的存在，使得这些电影更加的完美。他简直就是我童年的男神。 我呀最喜欢久石让的《天空之城》了，那个悠扬的音乐啊，配上电影里绝美的画面，感觉就像醉人的梦一样。 久石让的音乐风格就是如此的感情细腻，直击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那么就让我们再次聆听一遍《天空之城》，感受一下久石让带给我们的那份心动吧。 最著名的《天空之城》，《千与千寻》里的《生命之名》这首曲子也非常的扣人心弦。 そう知ってた。 久石让的歌曲啊，听起来有一种透明的感觉和新生命力的绽放感。 所以总的来说，久石让的配乐总是能非常好的融入电影，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受。说完两位男性配乐大师，其实女性里也有很多厉害的配乐大师呢。 对，我个人啊特别喜欢维普游记，他呀曾经为高达一年代记等配过乐，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是的，维普游记的曲风啊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和声和重奏的多次使用呢，使得他的作品听上去啊非常的繁复华丽。 对，比如说小之车，它的旋律凄美，完美的烘托出了卡加利亚失去父亲的沉痛与无奈，在动漫的配乐界也算是相当经典了。 嗯，这首歌啊每次让我听起来都非常的揪心，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揪心的曲子吧。 其实呢还为高达创作了《深海的孤独》，这首歌也是一首相当凄凉的歌曲。 维普游记的音乐啊总是有一种日本物悲审美的特点，总是能让有一种忧伤的共鸣。 一つ目の言葉は夢、眠りの中から、 不过话说起来啊，相比于维普游记呢，我更喜欢菅野洋子一点，他的音乐啊就会更偏向于欧美化一点，而且呢涉猎的风格也超级多，从 New Age、 Jazz、 交响和流行都非常的厉害。 哇，难怪配乐界啊都喊菅野洋子是变形金刚呢。 嗯，确实菅野洋子的曲风啊和他的本人呢却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大师本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卖萌的，但是音乐呢却相当的不受限制，天马行空。 哎，我曾经听过菅野洋子为超时空要塞配乐的 Voices， 那种轻盈的吟唱啊感觉让人非常惊艳。 嗯，那首超时空要塞啊确实是94年动漫的经典之一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这首著名的 Voices 吧。 这么多歌呀，我真的是要感慨一句了，大师们真的是太棒了，每一首啊都是听起来让人非常感动。 没错，配乐和电影的完美结合会塑造出更棒的作品。 希望呢未来有更多的配乐大师涌现出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听觉盛宴。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啦啦啦啦啦啦 春的美好在于我们正踏上一个未知的旅程。 九八二青春联盟，聆听未知的声音，遇见未知的自己。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我是主持人李子琪。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群体，哎，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现在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大部分学生呢都是在家里享受暑期时光，或者是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业余活动。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些人呢，他们呀在这个暑期里面不肯放松，他们还在继续着日常的学习，甚至比日常学习还要的紧张。哎，没错，就是在我们在家里吹着空调，盖着棉被，吃西瓜，吃冰激凌，看剧刷剧的时候，人家呢比你聪明的人还在比你努力，非常非常的可怕呀。那他们是谁呢？这群人呢之所以会在暑期里面继续学习，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跟大家不太一样的追求或者是目标。嗯，没错，我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已经想到了身边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就是考研大军。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即将毕业并且准备着考研的同学，我们首先呢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三生，叫小张。 啊，小张你好。 你好。 哎，小张，你身边要考研的人多吗？ 还挺多的，就 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嗯，就咱们班来说吧，差不多也就要5/4左右。 哇，这么多，那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要考研。 差不多。 那剩下那1/5，他们去干嘛了呢？ 他们就有的现在找到实习了呀，或者说有的出国啊，保研啊。 哦，还有保研的群体，反正每个人都基本上很想要去进一步的深造。 对。 那你觉得你们想要去进一步深造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在毕业之后选择赶紧去找工作，嗯，他们可能从大三开始就为大四的实习以及毕业之后的正式工作在做准备。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你们会去选择考研，想要继续学习，你们觉得考研的优势在哪里呢？ 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考研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文凭学历、 哦、 然后这样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对，其实想要在一个知识层面更加能够提高自己，进一步去深造研究。 对，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不管其实你读到什么样的学历，最后的目的都是要出来工作的、 嗯、 但是也不妨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喜欢做研究做学术。对 对，有很多人就是那种很学术型的，他们就是想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能够一直进行研究。 对 对, 对， 没错。那你觉得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想考研的动机是什么呢？ 就是进一步的学习。其实现在对于女生来说吧，有很多误解啊，比如说什么担心说什么读到女博士 啊女研究生什么的， 女博士非常可怕的一个群体，大家都会在网上这样去调侃。 对、 那你觉得这个称呼它，或者说是女研究生，你会觉得这个称呼它属实吗？ 不太合适吧，就是这就是什么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啊。 这是一个大家传统上的一个偏见。 对， 那我们会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称呼并不合适，也希望大家能够改掉这种偏见。 对 对，能够去平等的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去进一步深造的权利嘛。那刚刚你也说到你们班会有4/5的人都去准备考研，那你觉得这个考研的人数他们会对你有影响吗？就是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去考研，然后我也会去有一点点盲目跟风的去考研呢？ 是有的， 也会有一点， 会有一 点 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接受的教育越多就越想接受更多的教育。 哎，对，就是经常会有一个说把书读厚然后把书读薄的过程。 对， 就是你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发现自己未知的东西也同样更多。 对， 嗯， 然后其实报的人多也不只是盲目跟风有这一点影响，然后还有就是你会在报名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压力。你想你每天学习的时候有多少人跟着我都在同时的学习着，就觉得千军万马在你的后面， 就好像是比你聪明的人还在更努力。 对， 然后没有你聪明的人他们也同样非常努力。 对 对， 就逼得我们暑假的时候还在刻苦的学习。 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大家从9年的义务教育以及3年的高中脱离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是非常想要去放松的。 对， 有一句话不是说你高考多少分只决定了你在哪个城市打王者荣耀，其实是一句调侃，但是能反映出很多大学生现在的状态呢，就是会有一点点不思进取，或者是他们在脱离了高中或者是中学小学的强压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他们会在大学里面变得比较迷茫，会没有工作或者学习的动力。那对于你们来说，前12年的学习还在继续，甚至会变得更加的辛苦。 对 对， 然后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大学生吧都有那种非常盲目的通病，就不只是 我也会有。 对，不只是那个学校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干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考研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对，有很多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才选择考研的。 考研呢，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事情了，但是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来说，考研还是一个听起来很多次，但具体要问他其中的内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非常的陌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小张帮我们介绍一下，在考研的时候都要准备哪些科目呢？ 英语和政治是一定会考的，这属于、对，就是 英语和政治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非常头疼的两个 噩梦啊。 对呀、 然后数学是有的专业 有 要求。 还 有 数学， 对， 我的天哪。 对，就是说高数这道坎啊，多少人败在了高数这个及格线上。然后就是专业课了，跟你想要考的专业有关。 哦，就是你想要去学习的专业。 对， 再加上英语政治也可能会有数学。哦，一共最多就是4科，对吧？ 对。 那大概是在每年什么时候进行考研呢？ 12月底，就是在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然后今年呢，因为刚好1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跟元旦节冲了，所以今年的考研时间会比往年提前一周， 还要再提前。 对， 那对于大家来说准备的时间又少了一点。那正是每年大家准备过元旦的时候，然后你们要非常辛苦的去埋头于你们的题海之中去准备考研。 对对， 那也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非常惨。 但是经历了这些残忍之后，如果能够脱颖而出，接下来要迎接到的呢，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春天。那这四科的考试，你一般会如何去分配在考研之前的这段时间去准备他们呢？ 跟你想要考的专业有关系。 嗯， 如果说你是想考本专业的话，其实那么在专业课上你可能会少花很多时间。 哦、对，因为会有本科这边的学习已经很了解了。 对， 嗯， 然后跨考的话就可能要非常抓紧专业课了。 嗯， 然后对于英语和政治来说，有很，这是很多人的噩梦，有多少人卡在考研的及格线，人家的录取线的下面， 那是非常心痛。 对，哪怕是专业成绩达到了要求，但是却也不能被录取。然后如果说问时间分配的话，如果跨考的学生，我的建议是您提早的用学习专业课，就提早学习专业课。 嗯， 英语如果你的底子太差，一定要先从单词开始背走，然后再学习阅读语法，然后再接触一下作文，一些精美的佳句啊，一些非常提分的句式啊。 哦， 对，然后其中作文和阅读是大头，但是前期单词一定要把基础打好。 嗯， 政治的话大家也都是知道的，考了这么多年的政治，背，从头背到尾。但其实政治并不需要很早就开始准备，等，对于很多人来说，八九月份准备是来得及的。 哦，那就正好是暑期还有开学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对对， 那大家马上就要开始准备政治这门科目了。那刚刚小张给我们说的满满的都是干货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呀？这些东西呢，会对未来的考研学习非常的有用。那考研呢，其实不仅仅是自己要去努力学习，自习是一个方面，也会有很多人去选择报一些考研辅导班，对吗？ 对 啊。那这些辅导班，小张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它有用吗？ 辅导班就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辅助吧，算是就像王者荣耀之类里面的游戏辅助一样。 哦， 但因为对于成绩好然后自觉性非常高的人来说，辅导班只是一个补充的存在，它主要的学习来源还是在自己。而对于平时就学习态度不怎么认真，其实辅导班也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嗯， 所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那所以辅导班呢，并不是我们考研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对对， 只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最关键的呢，还是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去认真的面对考研这个事情。 对， 对吧？ 对，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如何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如何正确的对待考研这个事情呢？尤其呢，现在是七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再加上考研的压力，学习方面的竞争非常的大，很多人呢会产生一种焦躁、厌烦或者是质疑的态度。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难以避免的焦躁情绪呢？ 对于考研的学生来说，情绪的焦躁感觉是必备的过程，因为我现在也处于一种非常焦躁的状态。 能感觉 特别的焦躁。尤其是七八月份天气炎热啊，然后还要实习啊，然后下学期还要上课呀，然后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齐头并进啊。 然后一想到不考研的同学可以每天刷剧、吃冰激凌、吹着空调盖棉被，一想到自己考研的同学他们还在不停的一直努力着，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落差感和竞争感。 太不平衡了。 对， 就是要避着这些人。 所以说呢，考研的时候去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利于自己学习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就如果说七八月份的话，学校图书馆开，自习室开，当然这两个地方是学习的最佳的场所。但是其实很多大学我们都知道，暑期比如说图书馆闭馆啊，或者说自习室关门啊，或者说周围的商店陆陆续续的食堂都关掉了呀，断了我们的活路啊， 对， 就只能回家了。 那你觉得在学校学习和回家之后的复习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你觉得哪一种更能适合你目前的情况呢？ 还是在学校学习好， 哦， 其实对，根据一种心理效应来说，当你日后考试的时候，你所回忆起内容当时的场景会对你的提取记忆很有帮助。 所以学校这个环境本来就是非常利于学习的。 对， 那这样呢也会利于接下来在考研的考试过程中或者准备过程中的记忆和释放。 对， 其实很多人都是啊，就是一回家就只想放松，然后只想享受自己愉快的假期时光，等到一开学了才发现啊，我是个要考研的人，怎么办呢？所以说其实学校这个环境对大家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对， 一个良好的环境也能够帮助大家去更好的进行考研方面的学习。 尤其是回了家之后，然后空调啊、棉被啊、西瓜呀、 啊、 爸妈啊、朋友们啊， 太优越的环境就会让人觉得想要不思进取， 太诱惑了。 没错，所以说我们头悬梁锥刺股，还是要让自己有一点点警醒的。比如说我呢，我就是一个没有计划去考研的普通吃瓜群众。我在接触到考研的群体的时候，我会觉得面对着身边人这样一些有的时候可能不太理解的眼光，或者是你自己也会产生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质疑，你该怎么办呢？ 在学习当中其实可能是经常有的吧，就学着学着，哎呀这里也不是很懂，哎呀那里也没有弄明白， 会很没自信。 对，就觉得自己糟了怎么办，千万考研大军肯定会超过我。 对， 怎么调整心态呢？其实学习吧，就是要劳逸结合。如果说累， 劳逸结合， 对，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在看书看到吐，一定要去放松一下，跟朋友去学校附近溜一溜啊，回去看一部电影啊，但是千万别放得太嗨。 就是不能有自己太大的压力，要适当的给自己松松绑，但是也要适当的再给自己上上弦。其实呢，对自己能够有质疑，然后会经常去觉得自己不行的人，其实他们呢是非常努力的一个群体，所以才会经常觉得自己哪里哪里都不行。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向前看的目标，所以说他们才会对自己有着很高的要求，才会觉得自己现在的自己还不够完美。但这些人呢，实际上是非常有长远考虑的一群人。那也祝愿每一个考研的人呢，都能够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认清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最终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如何在这样一种紧张的考研过程中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保持好的心态大约就是不断的给自己强心剂吧。就是要不断的心理暗示自己其实非常的优秀，其实你这样别人也在那样， 也要不断的给自己喝鸡汤打鸡血。 对，鸡汤是一定要的，但是千万别忘了干货。 没错， 如果说你的心里有苦闷啊、烦愁啊，比如说像我现在就非常的焦躁， 就需要来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才能够让大家知道如何去捞满满的干货，而且还能够调整好心态。 然后也可以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求助，让他们给你舒缓一些压力。 没错，我们每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要跟别人去进行沟通的。 对， 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可以在彼此的社会生活中走得更远，能够更加达到每一个人想要追求的最终目标。考研确实是一条可以说非常艰辛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每一个人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们呢是一个强大的团体，在这条道路上可以彼此支持，甚至这些不考研的同学、家长、老师也会给你们很多的帮助。那在这里呢也祝愿每一个想要考研的人都能够最终如愿以偿，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能够继续自己的专业学习。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青春联盟为大家带来的是考研大军这个团体如何去进行暑期的复习。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本期嘉宾小张，谢谢。 谢谢主持人。 本期的青春联盟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是主持人子琪，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去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 现在呢，距离考研大概还有150多天左右的时间。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即将准备考研的朋友们，能够在考前的复习有着一个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心态，子琪呢还是要在这儿多啰嗦几句。相信大家对孟母三迁这样的故事一定并不陌生，从中呢可以感觉得到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或者是复习之间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子琪就给大家说几点关于考研时租房的小贴士。首先呢，作为一个上班族或者是准备考研前的学生一族，对于大家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那么为了避免跑冤枉路浪费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口碑比较良好的房屋中介，或者是非常正规的本地房屋租赁信息网，这样呢比较容易保证大家的房源信息比较可靠，防止上当受骗或者是遇到一些房屋信息的实际情况和网上所说的并不相符这样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要确认房屋是否安全。有一些房子在网上挂出的价格非常的低廉，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贪小便宜吃大亏，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检查一下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很多房东呢，现在都会把房子改成小间进行单独出租，我们也会经常遇到需要合租的情况。那在这样租房的情况下呢，一定要确认房子是不是存在某些安全隐患，比如说它的水管是不是漏水，或者是电路布置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我们国家要求的安全标准。第三点呢，是我们一定要确认好房子的周边位置。为了能够安心地复习自己的考研内容，能够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定要确认好房子周边的服务设施是不是配套齐全，包括房屋附近的交通是不是便利，或者是房屋附近有没有超市、银行、医院这些公众场所。另外呢，我们还要确认房子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可能会尽量远离餐馆、海鲜城或者是恋科房以及将要施工的嘈杂的地方，这些地方会非常影响我们的休息和学习。为了能够有一个利于复习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定要确认好这些信息是否给我们带来某些困扰。第三点呢，是一定要和房东明确好各自的责任。我们在租房子之前呢，应该对房屋设施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比如说门窗下水或者是用电情况，并且和房东能够明确的分开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任何问题要谁来去负责。第五点呢，是我们在签订房租合同之前一定要检查好房东的产权证和身份证，我们要进行仔细的核对，看看房主的个人信息和房屋信息是否有问题，确认好房子确实是房主名下的。如果不是房主名下的，最好呢是不要租二房东或者三房东的转手房。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必须要租这个房子的话呢，一定要让前任的承租者拿出房租合同来证明一下，以免我们上当受骗。签下合同之后呢，一定要留下房东的联系方式，而且这些联系方式最好是越详细越好。接下来第六点呢，是要在租房的时候一定确保租房协议是有纸质证明的。另外我们在租房的时候呢，都会交付押金，那么我们交好的押金一定要留下收据，这样呢防止在以后退押金的时候出现任何的问题，可能会说不清。第七点呢，一定要叮嘱大家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要仔细的阅读合同的条款，对于一些模糊不清或者是处于边缘的内容，一定要详细的加以询问，千万不能放任它置之不理，一定要把每一条信息都落实于纸面，并且呢在签合同时一定要将屋内的所有物品都详细的列出一份清单，这份清单一定要作为合同的附件及时的收好，并且如果出现破损，一定要注明维修费用由谁来承担。另外呢，我们在签租房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租房的日期还有租房的期限，包括租金、租金的变更方式等等，一定要避免这里的语言模糊。如果呢大家想租一年的房子，就千万不要签半年的合同，否则的话如果房东中途的提高了价格，我们就只能自己哭去喽。接下来第八点是关于水费、电费、电话费和物业费等等，这些费用的负担当然也要提前事先谈妥，这些费用呢是否包括在房租内。哎，如果不包括在房租内呢，这些费用是否要每个月定额交，还是按照实际的使用情况由承租的一方承担，包括这些费用如何去缴纳，还是通过挂钩银行的账户直接缴纳等等，细节都是我们必须要提前谈清的。第九点是关于违约责任要明确。我们在租房的过程中呢，很可能会出现某些意外，比如说我们突然不需要这个房子了，或者说出租人又擅自的要收回房屋，这些情况呢往往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明确好违约责任，比如说可以约定一次性承担较高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支付未使用的租期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第十点呢，是最好要求在入住之前让房东换锁。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哎呀，我们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因为我们会担心之前的房客可能会偷偷留下出租房的钥匙，在我们入住之后如果发生盗窃的事件，就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能有一个安全放心的复习环境，在入住之前最好是能够要求房东更换门锁。以上呢就是子琪为大家准备的考前租房小贴士，也希望每一个即将考研的朋友都能够收获一个安静放心的复习环境，保持好的心态，最后自信满满的迈入考场。